可以翻嚟玩。係。咁跟長老開示，長老慈悲。 感恩長老開示，長老慈悲。 有兩個問題。 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咧，就首先我想問咧，就係我上一次睇到呢度嗰本書係長老寫嘅。 看到一本書是長老寫的。 請問長老，啲書係咪可以出邊買到咧？ 请问长老，这些书是不是在外面可以买？ 哪一本书？ 另一本书。 你给我看看。 有个在这里看到的。 哦，他也不知道，在这里看到的。 其实有两本书，我没有自己写，只是学生他们编译。 有人会去买这些，或者学生听。 一本是。很小小的书， 本来小小的书， 不是这个，不是这是另外一本书， 那个另外一本呢， 在台湾他们有出版五本书，我说教的他们学生编译， 在台湾有出版五本书啊， 这个也不是，只是 这个 思念书是另外一个，也是一本书是小小是那个嘉义相关佛学院出版的， 香港佛学院出版。 一般是比较厚的，是我在美国法院是教， 一般是在美国法院之教的，厚的。 就是比较厚的， 好 是佛陀教育基金会出版。 佛陀教育基金会出版。 那一般是比较，资料比较多。 本资料就比较多。 那一般也我有教一些。菩萨道的道理， 我本就有教菩萨道的道理。 在相关佛学院那个时候，我是南传佛教的和尚。 在香港佛学院的时候，长老是南传的一个和尚。 所以我多半都是教我的师父的。方法， 所以大部分佢都系教师傅嘅方法。 所以靠依，我教依照清净道论。 所以依靠依照清净道论。 没有加多那些跟菩萨的修行有关系的道理。 冇加多啲关于菩萨修行嘅道理。 不过可能一些已经有，因为我本来有这个倾向。 不過有一啲已經有了，不過因為本來有呢個傾向。 不過少， 少少。 那個另外一本可能我用一些菩薩道的道理。 另外一本就有多啲菩薩道的道理。 OK， 那那些書其實是。免费结缘的书， 而是很免费结缘的书， 所以可以请那个佛陀教育基金会还是相关佛学院，就他们会寄给你们， 可以请免费，佛陀教育基金会或者香港佛学院， 那当然他们会欢迎，如果有供养一些。他们可以重复出版。 当然他们会欢迎，如果有供养，他们就可以重复去出版。 所以你要帮他们忙，那很好。那就 那你要帮他们忙就很好了。 感恩长老。第二个问题就是想请教长老，我们一般我的四念處或是觀空無我無常，是不是都是可以達到相同的效果，即是可以成就的。 他說一般我們觀空無相那個無我無我無常的道理，是不是可以達到打坐相同的效果？ 观。 还是感觉不一样。 应该感觉不一样。 这个是无量心的修行，其实是特别强调什么的。 这无量心的修行是特别强调沙摩地。 所以我上次已经有提到，阿含经是说明一种哈利达瓦萨苏达，你要修四无量心为解脱法门，你要加四念处。 要修四无量心为解脱法门，要加四念处。 这样才能够得到究竟乐，究竟乐就是解脱的乐。 咁样先可以得到究竟乐，究竟乐就是解脱嘅乐。 定的乐如果是靠世间的所缘，好像众生，那就还是在无常里面。 定的乐如果靠世间的所缘，即系众生，就仍然在无常入边。 所以一定要加四念处。 一定要加四念处。 才能够了解无我， 先可以了解无我， 那超越众生的限制， 超越众生的限制。 那这个四无量心虽然， 四无量心虽然， 它的所缘是顺，无二法， 所缘是顺不二法门， 就是无分别心， 就是无分别心， 还是所缘是众生， 但仍然所缘是众生， 在。阿含经就是这样， 是阿含经就是这样。 不过你看大智的论等等，那特别京都慧远法师那意思是不一样。 不过你看大智的论，特别是那个慧远大师意思就不一样。 无缘之悲喜事，就是佛陀的解脱的内容， 无缘慈悲喜舍，佛陀解脱的内容。 它是跟佛陀的境界是不能够分开的。 这个跟佛的境界是没办法分开。 所以佛能够变成那个法身。 所以佛能够变成法身。 因为法身离不开众生， 因为法身离不开众生。 佛陀的慈悲喜舍也离不开众生， 佛陀的慈悲喜舍都是离不开众生。 感恩长老， 感恩长老。 我的普通话不好，但是我尝试一下啊，我刚刚做的时候，我在想的是我表姐跟我表姐丈夫，可不可以是想的时候是两个人一起，或是用一个人一个人去给祝福呢？ 最好用一个一个人。 最好一个一个人。 因为你要联系，常常联系，那你最好是用同样的人物。 因为你要成日练习，咁所以都系用同样嘅人物。 我有说明，这个修行是破坏限制，是为了解道理。 想又说明呢个破坏限制系为咗了解道理。 了解道理，你才能够入定。 了解道理先可以入定。 因为所缘，你没有了解道理，所缘不会清楚。 你没有了解道理，所缘就不会清楚。 所缘不是一个众生，所缘是一切众生，没有例外。 所缘不是一个众生，所缘是一切众生，没有例外。 你想你了解这个道理，不过这不是顺定的了解。 你以为你了解这个道理，不过这个不是顺定的了解。 顺定的了解你不用想。 顺定的了解你就不需要想。 因为你想，所以你不顺定。 因为你想，所以你不顺定。 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所以要多多修破坏限制，你那就不用想。你修扩大所缘以后，你就限制一个人物来入定。不过你已经很清楚，一个人物跟一切人物是一样。 你 所以多多受破坏限制啦。咁你扩大你嘅所缘，你就知道一个人物同一切人物系一样。 只是怎么那个四无量心的智慧顺无而发？ 呢个点样四无量心嘅智慧顺不而法门？ 顺解脱。 顺解脱。 什么是解脱的境界？ 咩系解脱嘅境界？ 无分别心跟分别心没有冲突。 无分别心和分别心无冲突。 我们没有解脱，因为无分别心跟分别心还有冲突。 我们没有解脱，因为无分别心和分别心有冲突。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我们执着我们的分别。 因为我们执着我们的分别。 解那个烦恼的所缘不是真的所缘。 烦恼的所缘不是真的所缘， 是我们的概念， 是我们的概念， 不是事实， 不是事实。 事实，五蕴十二处十八界缘起，不是烦恼的境界。 事实五蕴十二处十八界不是烦恼的境界。 我里面外面就是烦恼的境界。 我入边出边就是烦恼的境界。 我叫做没有变化的法， 我就叫做没变化的法， 这是在印度哲学的我的意思。 是印度哲学我的意思。 佛有修好好久，如果他没有找到这个法， 佛陀有修好久，不过他找不到这个法， 在我们的世间的经验找不到， 在我们世间的经验找不到， 要超越这个世间的经验才能够找到， 要超越世间的经验才可以找到。 世间的经验都是在无常， 世间的经验都是无常。 如果你能够挂心在你的境界，这是世间的境界。 如果你可以将心挂在这个境界，这个世间的境界， 在解脱的境界没有心能够挂， 在解脱的境界没有心可以挂， 这个心就是顺解脱， 那个心就是顺解脱。 那大乘佛教教这个所缘真如， 大乘佛教叫这个所缘叫真如。 因为我们是如果是修菩萨道，是修无二法， 因为我们修菩萨道是修无二法， 无二法的解脱的所缘就是真如， 不二法那个解脱的所缘就是真如。 真如是在我们的世间的经验，也是在超越世间的经验。 真如是一个世间的经验，也都是超越世间的经验。 所以真如只有一个，没有两个。 所以真如只有一个，没有两个。 涅槃还是跟轮回不一样， 涅槃和轮回都不一样。 你体会涅槃， 体会涅槃 不是说你有体会一体， 不是说你有体会第一义体。 为什么？因为涅槃是关带轮回，轮回是关带涅槃。 为什么？因为涅槃是关带轮回，轮回是关带涅槃。 那在无二法所有的关带都不是真的， 不二法的这个所有的关带都不是真的。 因为在无二法没有关带， 在无二法没有这个关带， 只有一体，没有两个体， 一体无两个体。 这是菩萨道的目标， 这个是菩萨道的目标， 没有关带， 无关带。 所以要观在分别了解无分别，在无分别了解分别，这是菩萨的方便。 所以要在分别了解无分别，无分别了解分别。 怎么修这个方便？ 怎样修这个菩萨的方便？ 本来没有法能够抓， 本来没有法可以抓。 我们所抓的就是我们的不正见， 我们所执的就是我们的不正见。 所以早上我有说明，慧远法师是说明慈悲就是来了解真见。 所以早上说明慧远大师讲慈悲就是正见。 一切法平等平等， 一切法平等平等。 所以真如是在世间的经验，也是在出世的经验。 所以真如在世界的经验，也是出世的经验。 两个都一定要如实了解。 两个都要如实了解。 为师的方法就是先了解世间的真如，再处理。 为识的方便就是先了解世间的真如，然后再处理。 其实阿含经的方法也是这样。 其实阿含经的方法也是这样。 那因为有那么多东西我们要学，现在做自己的经验，管理中心的所言，你们有在家作业，我应该给你们在家作业，下个星期一我们就可以写新的东西，新的东西就是你们所导演的所言，慢慢开始学国大所言，这样在自信观变成圆满了，我们可以学悲心观、喜心观、舍心观，了解他们的互相的关系。 长老就俾大家呢个在家作业，就是做呢、这个忠诚嘅人为我哋嘅所愿。咁我哋做到忠诚嘅人，咁下次咧就可以做呢、这个讨厌嘅人，咁慢慢持心观圆满，咁我哋就可以做悲心观、喜心观、舍心观。 其实这个是无量心的修行有次第， 是无量心的修行有次第。 我们分开他们来了解他们在一起， 我们分开去，然后就了解他们在一起， 就在我们能够用依照因缘， 我们先可以依照因缘去用， 这是智慧， 这个是智慧。 清净道论是说你的心好像一个母亲， 清净道论就是说你的心好像一个母亲， 那你怎么你的心，对不起，你的心是好像你的孩子，不好意思， 你的心是好像你的孩子， 那你对孩子怎么样，母亲，好母亲对孩子怎么样， 好的母亲对孩子是怎样的， 那他出生他什么都不会做，他就对他怎么样， 他出生什么都不懂，那你怎样对他呢， 他有悲， 他有悲， 因为他有悲他才算母亲，不然不是母亲，对 不对，有悲心才算是母亲，如果不是算是母亲， 这个小孩是靠母亲的慈悲， 那个小孩是靠母亲的慈悲， 母亲没有慈悲他不能够继续活的， 母亲没有慈悲那就没办法继续生活， 所以他照顾他， 所以母亲照顾孩子， 给他食物， 给他食物， 小孩长大他高兴， 小朋友长大他就高兴， 他生病，他在重复照顾他，治疗他。 他病咁就重复去照顾他，治疗他。 他让他受教育。 他俾佢受教育。 鼓励他读书。 鼓励他读书。 鼓励他学职业。 鼓励他学职业。 他有些职业，他能够靠自己。 学职业然后靠自己。 所以他舍， 所以舍， 他知道他不需要他，所以他不执着他， 他知道他不需要他，咁所以不执着他， 如果他太执着他，那就小孩会讨厌他， 如果他太执着他，咁小孩就会讨厌 他，他要独立， 因为他要独立， 那他鼓励他独立，让他如果他看他有因缘能够独立，那他就能够舍他。 我咪睇佢有冇因缘独立，如果有能力就可以写噶啦。 那这种小孩就会很健康。 咁呢种小孩就会好健康。 会很在世界里面很成功。 咁喺世界入边好成功。 会很稳定。 好稳定。 那我们的心也是这样。 我哋嘅心灵都系咁。 我们这样要对他。 咁样对佢。 像好像母亲对孩子， 好像母亲对孩子， 有因缘让他，乐， 有因缘令到乐， 有快乐的众生，那就乐， 有快乐的众生就乐， 有不快乐的众生，有苦的众生，那就悲。 有不快乐的众生，苦的众生就悲； 有功德的众生就喜； 有功德的众生就喜； 不修功德的众生那就舍； 不修功德的众生就舍。 那这样心会健康， 这样心就健康。 那我们的小孩就会乖乖， 我们小孩就会乖乖。 我们的小孩乖乖，那我们很稳定。 小孩乖乖，我们很稳定。 不过这个心很顽皮， 心很顽皮， 不听话， 听话， 所以一定要好好教他， 所以一定要好好咁教佢。 那是无良心，就是最好的教育。 所以无良心就是最好的教育。 我们小孩还是老人家都可以受利益。 小孩或者老人家都可以受利益。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那好，那中心的，现在我们没有时间看那个。慈心观。